我就吐了几天，吐了几天 啊。可得借这机会嘱咐一下咱的街坊邻居， 嗯， 这个东西要是过期了，或者您不保准它是否是这个可以食用东西，千万别拿自己做活体实验。 你先别嘱咐别人 啊， 这个桌上的东西经常被你是吧，也不问来由就吃了，你就不怕有一天万一是周飞使坏，撒点什么什么菌 螃蟹屎、 啊、你就不怕吗？ 哎，第一啊，周飞没有这样的技术，第二，周飞没有这样的脑子，第三，周飞没有这样的胆量，第四，我跟周飞没有这样的交情， 对吧？那葡萄酒啊，最容易出问题，自酿的时候。 你是不是酿过？ 密封不好。 对，葡萄上那白霜啊，弄不好就起化学反应。 哦、 啊，真的吗？ 而且酿葡萄酒还完全要靠这个白霜。 对，是怎么发酵的问题？ 对，所以王大磊呢，肯定是因为那白霜的问题。 你是不是自己酿失败了好几回啊？得出这个结论。 洗胃都洗薄了。 不，这东西我这才明白，就是在葡萄上啊叫白霜。要是把它刮下来搁在那个容器里边呢就叫砒霜。 人家医生也说了，说你们大街的怎么隔三差五送一个来。 干嘛李大红在外边兜售他的自酿葡萄酒呢？ 创了一品牌。 可能是搞了一个什么 party、 哎、来吃周飞这泻宴都不能喝他那葡萄酒啊。 我以为是泻药呢。 大街家属院，贝儿睡漏案。 嗯、 哎、 嗯， 这宝贝儿，这吃两天这个蓝皮儿以后啊、嗯，确实就不一样了啊。 嗯， 嗯，回头让您妈再给你买一点儿。哎， 好好好， 咱被子裹上。什么事儿啊？有王法没有了啊？我来了，快躺下躺下，该睡觉了。 行行行， 别管那么多，闭眼闭眼，蒙上。 来，这是怎么睡觉啊？ 哎，把奶奶去给你拿。 那发微信说吧。 哎，快躺上，闭上闭上，来给小被子掖上啊！玩小猴还玩这个大马，还玩这大熊。 不是，奶奶您赶紧看看吧，什么声啊？刚才是我玩什么都无所谓。 你先玩一样。 你让我先玩去。 这干嘛呢？可是有孙子的人 哟，老太太 干嘛呢？ 吓我一跳。 吵不吵呀、啊、大中午的、哎、我们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哎呦， 我老太太我高血压给让我犯了病。 您吓着了我了。 你少吓我呀。 哎呦，这么回事，我 干嘛呢？你这 哎对了，我是个装修的。 装修的？ 哎， 修什么呢？ 修护栏。 坏了 护栏就不结实。 是给都修啊？这挨个修啊？还是就这家啊？ 就是人家掏钱了我就修这家。 钱待会儿真的，你晚上你五点钟。 五点钟我们都下班了，就趁这会儿他们家没人，我赶紧弄。 你吵的我这睡不着觉。 那我想想， 我大孙子这多可爱的孩子，让你弄得哇哇哭。 嘘，我不出声了。 哎，不出声行，不出声你爱修什么修什么，我也不多管，是吧？我看我孙子。 哎呦喂，这眼看着就要入睡。 奶奶，外边什么声？ 再说这孙子四岁，能有这么好的肺活量啊？这不能不说是遗传。 这蓝瓶的现在少喝吧。这眼看着到手了，这出来一老太。 哎，睡觉了啊，拍一拍。奶奶给唱歌好吗？ 奶奶唱也有点劲儿的。 您放心， 每天唱那玩意儿。 奶奶最会唱歌了啊。嗯、想一个啊。 别 你小气大伤身，你这 一拳把他打楼底下。 也是从幼儿园回来就没好好睡过一个觉。奶奶想个办法。 行了，这都进来了，我这，哎呦，哎，还差一点儿，再来。 奶奶还是先唱歌吧。 啊！ 跟随日暮上南山，南山有个毛老道。 哎，奶奶， 我是 等 三年，可是我总学会，剩我一个人没学成。 能不能不唱这歌？ 好，奶奶换一首啊。 嗯， 通通一九毛老道。 奶奶，您是换了一段。 换一首。 您是换了一句。 早清早到，晚清晚到。 好了。 哎，如若不到，同我开道。 嗯，也就是你是我奶奶。 换一首。 我生气了，没什么不讲理的人，你再瞪你的爸爸不停是吧，等着老太太治你是吧，好你等110，喂110吧，哎您听听啊，我这扰民的力不是我，不是我，我是说我们周围扰民厉害，就是听不见呐，我们扰民厉害，心脏病要犯了你。 哎哎哎，说你呢，说你呢，说你呢，哎、站那儿。 哎啊，哟，啊哈哈， 你这是干嘛呢？ 啊，这个我是种护栏的。 刚才有街坊报警说你这是扰民，我们就出警来看看。 啊，这就是装护栏的。 装护栏的，装护栏的谁家呀？是这家吗？ 是啊。 来来来，我进来看看。你进来吧。这家主人呢？谁让你来装的护栏？ 这他们约的我那个。 约你人呢？ 上班去了。 上班去了，人不在，让你在家里安护栏。 我们是朋友，我们 这家主人叫什么名？ 哎呀，姓赵吧？ 姓赵还是姓爸？ 姓钱， 姓钱叫钱。 姓张， 接着呗。 不是， 接着呗。说实话吧， 我是这么回事，我跟他们本着不熟，是他们的朋友约的我，所以他们到底怎么称呼我真不清楚 啊，真不清楚。 嗯， 那跟我走一趟吧。 哎，我这护栏不给安好了，这我 这护栏本身的护栏你都给拆下来了，新护栏在哪儿呢？ 加固，就这么个意思。 行，甭说别的，先跟我们回去一趟。 不是，警察同志， 走了，抓走了。 警察同志， 好， 我 好 回去再问问这小子到底是干 嘛。我不敢了， 有问题、啊。 不敢干什么了？ 我再不敢干这事儿了。 招了是吧？ 招了。 宝贝儿，躺，闭上， 终于能睡觉。 哎，把这哎抱着熊啊，对，奶奶唱了啊，一请110。 好歌啊，请谁来？ 秦淮公安局啊，夫子庙派出所接到这么一个报警，报警的是王奶奶说这隔壁装修的防盗窗声音太大，影响到她午休了。民警赶到现场一看。哦，果然这阳台的空调外机上挂着一个年轻的男子，旁边还放着一个工具箱，可是呢这是5楼啊，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人，王奶奶当然是吓一跳，于是就询问您干嘛的。年轻男子解释说隔壁房东请来修防盗窗的，一会儿就好。但没想到这不是一会儿就好啊，过了好长时间他都没好，于是王奶奶才报了警。没想到啊，抓到了一个警方一直想抓捕的盗窃犯。哎，这谁家又开始了，谁家呀？ 这估计是真的。 二孙子，闭眼，奶奶把小被子给掖上。 那孙子是偷来的吧？ 朝廷早到，晚清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八抬大轿，净水破街，黄土颠倒。朝廷早到，晚清晚到，如若不到，铜锣相告，请神接仙，八抬大轿，净水破街。 是不是觉得特新鲜？ 娱乐72变， 脚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98里。这， 你吃撑着了是吧？ 被踩着了。 这 是严重的车祸。你知道那轿车是飞驰的，跟什么撞上了吗？ 嗨，大卡车是不是？ 不是， 桥墩子，咔嚓。 小货车， 咔嚓， 噔。 都不是这么大重量级的。 什么呀？ 公鸡，一只。 哦，公鸡牌的，是什么战斗机是吧？ 公鸡牌的， 哎呀，是 战斗机， 活的公鸡。 跟活公鸡撞上了。